第十篇改过知耻 第五十四则批评我们的人思良思益友意解一般人遇到别人的批评毁谤直觉的反应就是批评我的人一定是坏人刻意和我作对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认为批评我们的人是爱我们的人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这样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和态度可能就完全不同这个是习惯领域所讲交换原理的运用 故事艾森豪将军的雅量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关键不在于他的力量而在于他是否有接受别人批评的雅量艾森豪将军曾经有个参谋经常和他意见相左看法不同有一天这位参谋决定请辞艾森豪问他 为什么突然要走呢 参谋老实地回答我和你经常有意见冲突而且成日批评你你大概不喜欢我与其等着被你开除倒不如我另谋出路算了艾森豪听了之后很惊讶说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我有个同我意见一模一样的参谋那我们两人当中不就有一个人是多出来的吗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最后艾森豪将参谋劝留下来就是这样的雅量艾森豪将军才成为这样的伟人身边永远充满着各种不同观点的幕僚令到他能够有集思广益的观点进而令他成为美国史上最成功的将领之一。故事舰长与灯塔有一位美国海军舰长开着驱逐舰要回基地途中他在夜晚见到前面有一道灯光这位舰长以为是另一艘船他发出信号请求对方向右转15度对方回答请你的船向右转15度否则就会有冲突舰长非常之生气心想 居然要我堂堂一位舰长来让你 于是他又发出信号话 这个是爱俄华军舰舰长我命令你将船向右转15度 对方停了一下回答话这里是灯塔我命令你向右转15度舰长听了吓了一跳赶快将船转向这位舰长自以为是平常的商船都应该怕他唯独碰到灯塔他就没办法了从这个故事可以得知灯塔比喻批评我们的人或者师长他们或许站在制高点对前面看得比我们清楚所以他们向我们提出批评指教我们都应该心存感谢而不应该抱怨或者和他们起冲突舰长则比喻我们凡夫固执自以为是若果不听从师长之言最终就会自毁前程所以以后我们对于批评我们的人不管对方是否有道理我们都应该先心存感谢因为对于别人的批评我们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啊。故事不辩自明汉武帝的时候 位高权重的丞相公孙弘被同朝的大臣吸暗咒了一本。吸暗批评公孙弘以位列三公，拥有了丰厚的俸禄，日常家居却仍是十分简朴，分明是故作清高，为了骗取清廉的美名，所以他的清廉是假清廉。汉武帝看完参本之后，就在上朝的时候当着众人面前询问公孙弘： 吸暗说你为了博取美名故作清廉，你要辩解吗？ 公孙弘心中一震，但马上回过神来，镇定地回答汉武帝说：满朝文武之中，吸暗与我交情最好，所以他最清楚我的为人。虽然我名列三公，但生活日用却如同一般老百姓，我实在是故意假装清廉，为求得美名。今日他会参我一本，当众指责我，若非对陛下你忠心耿耿，陛下又如何能够听到这样的评语呢？吸暗所讲的全部都属实，若果了解批评我们的人是良师益友，不辩而明，以退为进，这个是一种大智慧。尤其为无谓的批评去辩解，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心中有鬼。公孙弘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当下承认，一句都不辩解。汉武帝不由得更加敬重他，相信他确实是正直清廉的人。